参与活动的话，只要花69块钱，十盒5个月的羊奶粉才花到690元，花到这每个月才138块钱，每天呢才4块多钱，老会员朋友们岂不是要抢疯了？ 所以我们才每人限定最多订购2组，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新朋友知道中国好羊奶，想喝好羊奶不用高代价，马上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69元就能喝上15天的羊奶粉。您要知道，就算在超市买其他奶制品的话，15天也不止69块钱呀，更何况是全营养的食品羊奶粉了。4007106108，4007106108。 5790的吴大爷说啊，这过去在单位呢，谁没有熬过几个通宵呀？可现在年纪大了，别说是熬夜了，就是想多睡2小时都睡不着。现在呢，已经习惯临睡前喝杯羊奶了。还有9300的邱阿姨说啊，这个什么年龄段忙什么样的事情？年轻的时候呢，忙工作和家庭，现在退休了，孩子也长大了。我要忙的就是照顾好自己和老伴儿，不给家人添麻烦，让晚年生活呢更有意义。 谁说不是呢？我爸就常说啊，人这一辈子啊，最重要的不是名利和财富，而是能有一副好身体。羊奶它就像一日三餐，是需要我们每天去坚持的基础营养。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690元订购原价2580元的十盒羊奶粉，喝上5个月的时间，即便是夏天出汗多，体能消耗大，也可以及时的补充多种营养元素。好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手机尾号是5211的蔡女士说，国外代购的羊奶粉都是大几百的，你们才69块钱一盒，这价格差距也太大了吧，品质是一样的吗？您可能不知道，其实细心的朋友都会发现，很多国外代购的羊奶粉啊，产地标注都是 China， 而中国的奶山羊主要就生活在秦川平原一带，特别是陕西富平县，那里是羊乳之乡，拥有着几百万只奶山羊，延续着传统的放养模式。 而价格之所以差距大，是因为中国羊奶被出口到国外，又从国外进口到国内，所以这价格啊自然就上涨了。更何况呢，还有各种的加工工艺，各种的流通渠道，各种的商场入驻，人员费用等等，这才是价格差距的重要原因。 那今天您不用纠结了，民族品牌瑞麟羊奶粉是通过了国家 ISO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荣获了世界奶山羊发展大会组委会颁发的世界羊乳制品金奖，以及陕西省乳品安全生产协会颁发的经营诚信奖、质量管理优秀液态奶奖等诸多殊荣，同时又是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品质您可以完全放心。而价格更不用纠结了，原价2580元的十盒瑞麟羊奶粉，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不需要花到直供价的990元，只要690块钱就能喝上整整5个月的羊奶粉，划算到每个月才128块钱，每天只要4块多钱。但是提醒各位，10000盒的返利羊奶粉已经所剩不多，还没打进4007106108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10573940551840260131291的朋友呢，都是成功订购2套20盒羊奶粉的朋友们。那看来啊，这大家对于今天的活动价格都是非常满意的，都知道过了这几天的年终大促啊，就不可能再享受到69元订购原价258元瑞麟羊奶粉的机会了。所以听到就别错过，最后的30秒钟，只要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您就可以花690元订购到10盒瑞麟羊奶粉了。这可比咱们直供价还要再便宜300块钱呢！加油来拨通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逐风，追逐太阳，在人生的大道上，追逐我的理想，我的方向就在前方。带着一颗年轻的心，沿途装满了理想，我的心不断地飞翔，路不断地向前伸张，我的方向就在前方，追逐我的理想，新的方向。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者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健康养生顾问回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继续给大家讲呢糖尿病的慢性合并症里的大血管的并发症。那么在我们平常的生活中啊，已经跟大家讲过啊，有很多情况是我们不知道的，它引起动脉硬化。你比如吃得过饱，你比如你吃咸的，还有就是高粱厚味吃得特别多的，精神特别紧张的，那这些都能动脉硬化。那吃瘦肉也能引起动脉硬化，这是有很多人所不知道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吃肥肉以后胆固醇可以升高，但是很多人不知道你吃肥肉如果过量了也是无益有害的。瘦肉里的含蛋氨酸量也比较多，所以经常或者是过多的吃瘦肉对身体是没有益处的。但是你那个如果科学的吃，没有超量的吃，没有经常大量的吃，那还是有好处的。蛋氨酸在身体的某些酶的催化作用下，就生成一种叫做同型半胱氨酸的物质。同型半胱氨酸的物质，就动物试验就证明了，这种同型半胱氨酸能够直接损害动脉壁的内膜的细胞。如果一个人过多的吃瘦肉，体内的蛋氨酸的含量就会升高，同型半胱氨酸就会相应的增加，患动脉硬化的几率和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所以啊，这个营养学家也强调，吃瘦肉也是不是这个百益无一害的，千万要注意适量而止。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是血管疾病和静脉血栓形成的重要的独立危险因素。30%的动脉硬化的病人血浆同型半胱氨酸它的浓度升高，越来越多的证据就表明了，这种同型半胱氨酸可能是通过了影响血管内皮的细胞导致动脉硬化，就是说很多不好的胆固醇呢就容易在上面沉积而形成粥样硬化。人体内的氧化应急的机制，它就介导了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引起的内皮细胞功能的障碍。所以最主要的还是因为蛋氨酸多了以后，它形成了高同型半胱氨酸，然后就使着我们血管内皮的细胞它不连接紊乱毛糙，而使得这个胆固醇容易上边沉积。它的这个内皮细胞的功能障碍 就使得动脉硬化的进程就加剧了。所以氧化应急是动脉硬化形成的关键的因素，超氧化物阴离子的产生就使得一氧化碳失活。我们身体内啊有一种一氧化碳，一氧化氮它是内皮生成的主要血管的扩张因子，所以这种物质如果失活的话，它就导致了血管收缩，血小板容易积聚，以及单核细胞粘附，这些因素呢其实都是形成动脉硬化的一个主要的因素。所以大家也应该知道，在平常啊，比如这个注意了不吃肥肉了，那么你这个瘦肉也不能吃得过量，也不能吃多了，就是因为蛋氨酸的关系，要避免引起动脉硬化，它也是一个独立危险因素，叫高半胱氨酸的形成。那当然现在啊，这个你到医院去看病，在可预防动脉硬化上头，如果查了你这个这项指标高的话，也有些药物可以对它进行治疗。再有就是呢，我们在平常生活中啊，其他的一些元素，你比如镁元素的缺乏、钙元素的缺乏，这叫我们叫常量元素，因为它含量啊也在我们身体内啊都需要的比较多。你像镁呀、钙呀、这些元素呢，因为在身体里啊有 99% 的都是常量元素，那 1% 的是微量元素，但是那个微量元素如果缺乏了也引起动脉硬化。比如镁元素缺乏呢，它跟这个动脉硬化就有着直接的关系。研究人员就发现了，机体内胆固醇水平较高，镁的水平比较低，巨噬细胞的数目就会增加。然后镁这个元素越低，巨噬细胞的数量就会越高。巨噬细胞在高胆固醇水平的条件下，会造成这个动脉的损伤，然后形成动脉硬化病。所以要防止那个镁元素的缺乏，因为镁元素呢也是对于这个血管的构成啊，还有对于动脉硬化的形成啊有着非常大的关系。在动物试验里头啊也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再有就是如果你钙缺乏，不仅仅是就是骨密度有着关系，而且跟动脉硬化也有着关系。因为这个我们在正常情况下，钙是在我们的骨骼啊、血浆和软组织之内啊，它是运转的，维持体内正常的生理功能。当人长期缺钙的时候啊，血钙就降低了，甲状旁腺素分泌增多，使这骨头里的钙就释放，进入到血浆以及软组织，就发生了这个钙的迁移。钙迁移呢，就是细胞内的钙离子的浓度升高，还可以使血管的平滑肌的细胞收缩力增强，就引起全身的小血管的痉挛，使着血压升高，而且使着红细胞的变形能力减弱，微循环的速度减慢，就造成了缺氧和乳酸增多。这些变化就促进了动脉硬化和血栓的形成，而且使得暂短性脑动脉硬化不足以及脑梗的发生率增高。另外冠状动脉硬化、心肌供血不足啊、心肌细胞内的钙离子增多啊，也会诱发心绞痛的发生。所以像这个钙和镁的缺乏，常量元素里头大家也应该注意，它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动脉硬化也有形成，也有非常大的作用。还有体内如果铬元素缺乏，我们知道铬元素啊是葡萄糖单量因子的辅助因子，如果没有它的话，对糖尿病的发生以及糖尿病的这个消除，它都有直接的影响作用。所以现在研究了这个铬元素可以降低胆固醇，防止这个冠心病。像我们在平常的这个情况下，就经常吃一些精米啊、精白面啊，或者是精糖，它体内的这个含铬的量，就是金字旁一个铬铬的铬，不是那个铬。那个铬元素是一种坏的金属元素，这个铬元素呢，是我们在糖尿病的朋友身上呢是应该补充的。如果你这个铬元素低的话，不但对糖尿病有影响，而且对动脉硬化的发生也有非常大的影响。如果铬元素低，就动脉硬化就发病率增高。凡是动脉硬化的病人，体内几乎都缺少铬元素。土壤里含铬元素的地区，动脉硬化的发病率也升高。所以这个也是应该注意的。比如糖尿病病人啊，应该多吃一些含铬的食物， 比如这个玉米油啊、牛肉啊、核桃啊、葡萄啊、洋葱啊、还有萝卜等等这些东西。再有就是呢，像锌元素啊、铜元素啊、碘元素的缺乏，也会引起这个胆固醇呢、以及尿酸的升高。而且呢，能够使得这个，比如这个铜元素能够使胆固醇合成酶与脂蛋白分解酶的辅助因子结合，然后长期你缺了铜以后，就导致心血管的损伤，然后就升高的就能够升高血清的胆固醇，所以这些呢也都是如果缺乏的话会引起我们身体的不适。当然锌元素我们知道了，是人体抗动脉硬化非常重要的元素，因为这个锌元素啊，它是我们身体内必需的微量元素，它能够参与200多种酶的组成，所以它在我们身体内呢，锌能够直接参与蛋白啊，还有核酸啊、糖啊和血脂的代谢，调节基因表达，以及呢其他的一些基本生物过程。说锌元素在人体内呢，就发挥着抗氧化的作用和保护细胞膜的作用，并且参与人体基因的表达控制。另外呢，这个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和功能紊乱是引起动脉硬化的一个关键。内皮细胞在调节血管紧张性、控制炎性反应以及维持血管的通透性上都起着积极的作用。所以内皮损伤以后呢，它可以导致内皮血液之间物质交换就发生紊乱，所以锌元素正好能够维持血管内皮细胞的完整性，保护内皮细胞，抑制核因子，然后抗血脂和炎症细胞因子对内皮的损伤，所以这个就参与了防止内皮细胞的凋亡。所以在这个锌元素的摄取上也应该注意。我们知道我们讲过给大家，老年人呢其实以为啊就是小孩可能缺锌，其实老人也是锌元素缺乏的一个人群，因为他们的需求并不少，但是他们的摄取有问题，就是有困难。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知道因为出汗多是失锌的一个季节，这个时期呢就更应该注意补充锌元素，也是预防动脉硬化的一个主要的方面。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是一个药用的菌类物质，而且我们的祖先在两三千年前神农本草经是最早的一本中医药学书籍，它记载了650种药，其中就把灵芝列为上品，有效无毒可以久服。而且呢不管是后来的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现代的中药大辞典以及中华本草等等国内的大量国外的书籍，都表明了灵芝对一些疑难杂症啊，甚至于常见病、多发病的预防，以及症状的消除和减轻，再有就是在促进他们身体的康复和自愈能力上，因为它十大类150多种有效成分，药理活性、生物活性非常强，营养成分非常全面，又非常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所以它在这方面就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在我们古代呢就经常在临床就已经用灵芝了。现在医学研究表明呢，灵芝里头含有十大类150多种，其中有67种药理活性、生物活性非常全面的物质，而且它们的这个作用啊、活性啊非常的强。因为经常你用灵芝呢，这些物质呢就会对我们身体呢起到非常好的一个双向调整的作用。然后呢它可以增强我们的抗寒能力，增强我们的体质，而使我们呢对内因和外因所产生的病因对我们身体的这个侵害受到很好的一种抵制，这样呢就使我们身体处在一个平衡状态，少生病。另外呢这个灵芝里头的一些有效物质，你比如像灵芝酸，它能够呢很好的降坏的胆固醇，比如胆固醇呢甘油三酯啊，还有低密度脂蛋白，而它可以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而增加了我们身体内 抗动脉硬化血管的硬化的这样的作用，而且用人的细胞做实验证明了灵芝的提取物它可以有抗动脉硬化基因的作用，所以对我们人类在抗动脉硬化上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而且这个灵芝酸本身就药理强烈的药理活性作用，可以止疼啊、镇静啊、抑制组织胺的释放啊、消炎啊、抗过敏，还有保护肝脏，可以增加肝脏的解毒功能等等这种效应。所以它在不管是保护心血管上，比如稳定血压，比如这个让我们这个植物神经和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的这个兴奋性和抑制性互相制约性能够得到平衡，来维护我们的健康。而灵芝多糖，这个水溶性的，活性非常高，所以它呢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作用，它就可以促进我们身体内分泌器官和内分泌细胞分泌平衡的激素，特别是对糖尿病病人，这个灵芝多糖它有非常好的降血糖的作用。它降血糖的作用主要在什么方面表现呢？就是它能够自动的修复已经受损伤的胰岛里的 B 细胞，或者叫 贝塔细胞，然后让它呢能够分泌量足、生物效应高的胰岛素。同时，灵芝酸 A 和 B 都会对抑制脂肪的吸收、抑制血糖迅速的吸收和促进我们周围血管的葡萄糖的利用，而使得血糖维持在正常水平，这样来预防动脉硬化的形成。因为糖尿病啊，动脉硬化的形成也好啊，还有就是能够很好的预防它身体内产生胰岛素抵抗以及并发症的发生。这对我们这个糖尿病病人来讲，或者是预防动脉硬化来讲，都因为经常用灵芝，因为这些灵芝的有效成分的作用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今天的平衡养生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 是寂寞的眼，静静看着谁孤枕难眠，远处传来那首熟悉的歌，那些心声为何那样微弱，很久不见现在都还好吗？你曾说过你不愿一个人，我们都活在这个城市里面，却为何没有再见面，却只和陌生人擦肩，有没有那么一首歌紧跟着和，牵动我们共同过去记忆，它不会沉默。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心里记着我？就算日子匆匆过去，我们曾走过。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三福养好生，健康一整年。为回报广大顾客，倡导科学养生，鲜牌灵芝茶、鲜牌灵芝怡腾胶囊将从7月13日至7月16日，在各大专卖店隆重开展盛夏优惠酬宾活动。买20盒鲜牌灵芝茶或怡腾胶囊，在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1盒外品装产品。